关机。 哪里还有说，请稍后再

你如细雨忽然来，心上面依然梦难安。还有谁像我一样，信奉着春风细雨，在梦里寻找真实，还信以为真。我不在意世界多绚烂，我只相信古老的情感。你说我们相隔一生的距离，眼看樱花飞舞落了满地。 起航， 经典是一种态度，更是一种追求。经典九六九，精英之选。